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225. And you can see the title that goes, The Great White Shark, 大白鲨。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这篇文章。The great white shark is widely known as a man-eater. It is a giant of a fish that can grow to lengths of well over 30 feet. The 2-inch-long, saw-edged teeth make it one of the mightiest engines of destruction at large in the open seas. Great white sharks are not above eating their own kind. Whole sharks, some of them 7 feet long, have been found in their stomachs.Other victims swallowed intact included a sea lion and, believe it or not, a horse. Sailors have known and feared the great white shark for centuries. Despite a pervading curiosity about its habits and behavior, relatively few scientific data are available to us. Each great white shark, it appears, is an individualistthat goes its own way. Consequentl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group lifestyle for these sharks. Anyone who has seen a great white shark will never forget the sight or ever mistake it for another kind of shark. 这是谈的大白鲨的可怕。那么他这样说的 The great white shark, 大白鲨 is widely known, 被广为人知。是个什么类呢？As, be known as, 就是固定的用法。被广为人知是个呢杀人机器，食人鱼。这边故意用的这个引号弄出来，因为 piranha, 这个 piranha 呢是就是指的在还真有这么一个字、就是来自于西班牙文的叫食人鱼，在亚马逊河啊，我就不拼这个字了啊。它真的会吃人的。It is a giant of a fish.这个 a giant of a 就是是一个巨大的什么东西，其实你把 giant 就是这边当名词用，是鱼中的一个巨人，其实就等于 it is a giant fish， 简单的说法就把 giant 当形容词用，直接修饰 fish， 它是一个巨大的鱼， it is a giant fish that can grow， 它可以成长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to length这样的长度 of well over 远远超过 well 专门修饰 over well over he's well over 30他已经远远超过30岁了，可能快40岁等等，那远远超过、30英尺。 the 2 inch long 这个长达两英寸长的 saw edged， 像 saw 这个字啊，不是 see 的过去时，这个 saw 是名词，锯子，我们锯东西的锯子。We use a saw to saw a tree. Saw 也可以当动词用，我们用个锯子来锯树。像锯子般的这种牙齿 ，saw edged 就是那个边缘，就锯齿的边缘锋利的啊。我们比较是锯齿般的这种牙齿。Make it 就使得这个大白鲨呢，然后 make it 成为 one。这个是代词，就是修饰前面的 it， 使它成为 one， 就等于 a fish。好，或者是一种东西 ，of the mightiest， 就等于呢巨大的，这个 the greatest， the most powerful， 最强而有力的。mighty 是它的原级 ，m i g h t y。might 本来它是这个助动词，大家都知道， I might come, but I'm not so sure. 我也许会来，但我不确定。可是 might 当名词代表力量。He did it with all his might. 他全力做这个事情 with all his might. Mighty 就是呢 M-I-G-H-T-Y, 强有力的。那么最高级就把 Y 改成 I-E-S-T。它是最强有力的机器。什么机器 ?Of destruction, 就是毁灭机器。Engines 代表引擎，这边句子我们就把它翻成机器、武器、毁灭武器，最强而有力的毁灭武器之一。什么这些这个武器呢？啊 ，which are at large 逍遥法外的，悠游大洋中的 ，at large 不要按照字面翻成在大的地方，不是 at large 是一个短语做形容词用。我们说呢 ，the fugitive。这个逃犯 is still at large, 仍然呢在逍遥法外。He is not, you know, in prison. 他还没有在监牢里头。就等于、我们说呢 ,the police still haven't put him in prison yet. 还没有把他关在牢里头。He is still at large. 就这样说。悠游在呢广阔的四海。In the open seas, 这边一定要加个 S, 啊，四海中任它游。Great white sharks are not above eating their own kind. 大白鲨呢是 not above, 我们要先说 above, be above doing something, 就是站在做某件事情的上头，就是不愿意做某件事情。I'm above lying, 那么就是我不愿意说谎。我是站在说谎的上头 I'm above lying L-Y-I-N-G 也就是 I'm not willing to lie 我不愿意说谎但 not above 呢不是站在上头就是愿意的意思所以 he's not above asking questions 他不是不愿意问问题就是他愿意弯下身段、哦、这个叫干什么呢来问问题就是他不耻下问He's not above asking questions. 这句子要把它记起来。就等于 he's willing to ask questions. 所以就变成 are willing to eat their own kind. 他们甚至愿意呢吃他们同类的东西。他们下面就举例了。Whole sharks, 完整的鲨鱼 some of them, 其中这些鲨鱼 are...这边是 R 应该是讲说 were 7 feet long 这是过去时了、啊、他不敢把 were 写出来、啊、因为 whole sharks 当主语动词是 have been found 中间是一个插入语这个插入语如果是一个主句的话 some of them were 7 feet long 就造成两个主句了所以他就把 some of them 保留 were 就变成 beingBeing 现在分词把它省得掉 Some of them Being 7 feet long Being Being 不见了它把它省得掉了、啊、变成一个分词短语、啊、Being 呢就省得掉了好了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讲说 There are many students here 这边有许多学生 Some of 或者加个逗点 Some of them Are reading 有些人在念书或者 some of them are studying 你如果你这样写的话造成 there are many students here 然后 some of them are studying 造成这两个主句没有连词连接所以你就必须要 some of them 保留后头的动词变现在分词 some of them studying 这样子就可以了或者你用连词逗号加 and some of them are studying 有些学生正在读书就这样子好了那么整只鲨鱼其中有些鲨鱼是有七英尺长的 have been found 曾经在他们的胃中被找到这个 their stomachs 那个 their 就是前面的 great white sharks 大白鲨 other victims 它是有其他的一些受害者就是其他的被吃进去的这些动物那么这个 that were swallowed that were或者 which were 关系代词去掉 were 变成 being 现在分词 being 省得掉被吞下去的 吞下去的时候是整个的吞下去 intact， 这是形容词做补语啊，补主语修饰呢前面的主语 other victims， 被吞下去的时候是整个被吞下去，不是那个动作是整个的，是这个鲨鱼是其他的动物是整个被吞下去的啊，是修饰这个动物这个 victims 被吞下去，它是整个的完整的，所以要用形容词修饰它们。包括哪些呢？它的动词是 included， a sea lion 有一只海狮， and 还有什么呢？ believe it or not， 这是一个插入语，信不信由你。还有什么呢？ a horse， 还有一匹马。 Sailors have known and feared the great white shark for centuries。 这些水手啊，这些就是在这个捕鱼的这些人呢、啊、等等呢、啊、have known 都了解 and feared 也害怕 the great white shark for centuries， 几世纪以来看着大白鲨都非常害怕。 despite a pervading curiosity about its habits and behavior， 尽管呢那么就是说就是这种好奇心 curiosity， pervading 本来叫弥漫的，这边代表就是普遍的，大家都很想要知道的这种好奇心。有关呢什么呢？ its habits， 有关呢这个大白鲨的一些习惯呢， and behavior， 它的行为。 behavior 是不可数， it's good behavior， it's bad behavior， 前面不能加 a， 你不能说 a good behavior， 行为。尽管如此， relatively few scientific data， 或是念 data都可以，它的单数是 datum， D-A-T-U-M， 现在很少见到 datum， 现在都是见到 data 或是 data， 有人把它当作可数的，有人把它当作复数的名词，就像我们这边当作复数名词用 are， 也有人把它当作不可数的名词用 is， is available， 两个都可以， are available， is available， 都可以这样使用，但标准的用法要用 are， 因为 data 或是 data 毕竟是复数。相对的非常少的科学方面的这些数据呢，其实我们没办法接触到， are available 就是提供出来的给我们的，这个 available 就是现有的现存的可以提供的。比如说我们常讲说 do you have this pen available， 你有没有这种笔、啊、可以卖的提供啊，放在名词的后头，你这儿有没有卖这种笔啊，这英文怎么说呢？ do you have this pen available，或是 do you have this pen available here， 这样子。 I'm available， 我现在有空，也是用这个字。 The girl is still available， 这女孩子仍然待字闺中，还没有嫁，也是用 available， 它有很多意思。好，接着往下看。 Each great white shark it appears， 这个 it appears 才是真正的主语，它放在插在句中了，它本来是这样， it appears thateach great white shark is an individualist， 他是这样过来的，他故意呢插在这个主语跟动词之间。比如说 John it appears is a nice person， 就等于 it appears that John is a nice person， 似乎每一只大白鲨呢 is an individualist。 individual 通常是指的是人，他也是可以当名词啊，就是Those individuals， 那些人就是 those persons， individual 加个 s 当可数的用复数，但 individualist 就独行者，独来独往的人，他是一个独行侠，好，就是大白鲨是独来独往的这么一种鱼， that goes its own way， 他是我行我素，独来独往。好，我们常常讲说 he's a lone wolf， L-O-N-E，Lone 加一个 wolf， W-O-L-F， 他是一个孤独狼，就是独来独往的人，他不跟别人打交道的，常常用个 a lone wolf， 独行侠，这样用法。 He goes his own way， 他是独来独往。 Consequently， 因此啊，就等于 therefore，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group lifestyle for these sharks， 所以对这些鲨鱼来说，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事情。 No such， 后头不能再加 a，因为 no 直接加 thing， there's nothing， 好，就 no 跟 thing 在一起的话就变合在一起变成 nothing， 所以呢 there is such a thing 如果在肯定句里头没有 no 的时候 such 要加 a 好 there is such a thing there is no such a thing 这样用法 there is such a person here there is no such person here 所以这我们没有这里我们没有这个人他说并没有这么一回事这么一码事什么呢 as a group lifestyle 也就是所谓的什么样呢团体的生活形态对这些鲨鱼来讲他们都是独来独往 Anyone who has seen a great white shark 任何曾经看过大白鲨的人 will never forget the sight 永远忘不了这个景象 or ever mistake 或者是 ever 这边是强调的副词也就是一定要跟 never 或是 not 并用 I'll never ever forgive you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I'll never everForgive you, 就等于 I will not ever forgive you. Not ever 就等于 never 的意思。好，前面果然一个 never 或再来个 ever 强调，也不会，永远不会怎么样呢 ？Mistake it for， 把他误当做什么东西啊 ？I mistook him for a girl because you know he got long hair， 因为他头发长啊，所以呢，我这从背后来看呢、啊，我还以为他是女的。I mistook him for a girl 这样用法要跟 for 并用一辈子也不会把它误当作是另外一种鲨鱼 another kind of shark 好这篇文章我们做这样的讲解那么大家可以用英文呢 retell the story in your own words 这个我就不再做示范现在我们就看语法重点分析本课第一段第二句的句子结构The two-inch long saw-edged teeth make it one of the mightiest engines of destruction at large in the open seas. 我们不要看这边解说，看我的解说。The two-inch long saw-edged teeth. 好，这个呢是整个是主语。这个长达两英寸长的，后头有个逗号也可以省得掉。那个逗号不用的话，你可以改用 and saw-edged.用并列连词连接两个这个形容词词这个词组 saw-edged 跟 two-inch long 啊要并列那么像锯齿般的牙齿那么主语出现的动词是 make 使得它 it 那么呢就是这个呢大白鲨啊 one of the mightiest engines使得它成为 make 是不完全及物动词加了宾语之后后头用这个代词形成的这个短语作为它的这个补足语修饰这个 it 使它成为最大的最强有力的杀人机器而这种机器怎么样呢 that are at large 这个 that are that 那么指的是谁呢就是 the mightiest engines of destruction 的逍遥逍遥法外那么这样可以看的就是相当清楚了 at large 好这是没有问题的好这可以看得相当的清楚 that are at large 当然你也可以视为修饰前面的 one 就是 that is at large 也可以这样子那么这个是只是大海里头有好多呢最强而有力的杀人机器他们是其中之一 in the open seas 就是在四海五湖四海等等好当然不能用五湖就在四海各个海洋这样子好了解之后呢我们直接看第二介绍下列短语的这种意思它的用法 be above 加动名词就能 be unwilling to 加原形动词约翰不愿意说谎就 John is above lying 他会站在说谎的上头他不愿意做这种事情就等于 John is unwilling to lie这不是很棒的用法吗我们翻过来看一下 be not above 加动名词就愿意放下身段从事就等于 be willing to 啊，加原形动词 the famous scholar is not above asking questions if there is something he doesn't know 这位知名的学者如果他有件事情他不了解的时候他呢怎么样呢他是就是不耻下问就他愿意来问问题啊，他不会站在问问题的上方他会站在下方就是愿意做这种事情那么这才是真正的学者、啊、相当了不起所以我遇到不懂的地方我也一样会问人家好第三 本课第一段倒数第三句就使用了 be not above 加动名词利用法。Great white sharks are not above eating their own kind. 那么句子音 great white sharks are even willing to eat their own kind. 一样的意思。接着我们看第四，分析本课第一段最后一句的这个句构。Other victims swallow intact, included a sea lion, and believe it or not, a horse. 其他完整无缺的被吞下腹中的包括呢海狮，还有信不信由你，一匹马在里头，一整匹马。这个主语是 other victims， 后头的 which word swallow intact， 整个是一个关系代词引导的定语从句，被吞下去的。而且 intact 是这个 victims 就是受害者，就是这些动物是完整的，被吞下去的是完整的，不是吞的动作完整，是这个吞下去的这些东西是完整的。所以这个 intact 这边当定语从句里面这个 which 的这个补主语。那么在主语这边是整句的主语是 other victims， 动词是 included， 包括 a sea lion 做它的宾语。And 并列连词连接 a horse， 同时还有一匹马。Believe it or not 是插入的这么一个插入语啊，也就是信不信由你。Whether you believe it or not， whether you 省得掉了，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我们也可以用 believe it or not 造这个句子。Believe it or not， John and Mary are getting married next week。信不信由你。约翰和玛丽下个星期就要结婚了。好了，我们讲解就到这儿，下次同一时间再会。